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，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海南住建厅印发通知，规定假结婚、假离婚骗购住房将实施联合惩戒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人社部发布通知，明确民办技工院校和民办培训机构名称不得冠以中国、中华、全球等字样。中国2017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38.2万件，同比增长14.2%，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。近日，四川一家昆虫博物馆发现了一只超大的蚊子个体，翅膀展开竟达到11厘米宽，身体长度近5厘米，或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蚊子个体。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表示，我国商标审查周期今年将缩短到6个月，明年缩短到5个月，到2020年将缩短到4个月。每年4月到7月是手足口病的高发期，北京市卫计委表示，发病最多的是0到5岁儿童，占发病数的80%，多发生在儿童和婴幼儿聚集的托幼机构和学校等场所。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演出方面的资讯。2018中国国际摄影艺术节，中国第17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将于5月18号在河南郑州开幕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我是李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。 真的天造的美学，一切的一切都要为你

勾勒出情话，被风弄转的天真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奏笔只此歌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 2018年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期间，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，观众可乘地铁15号线或东直门三元桥乘公交至马连店或花里坎站抵达，京城机场高速京密路车多易拥堵，提醒大家关注交通路况。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，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，好可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，忙着看着聪明怎么想到是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不敢期待，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， 我胡思乱想，就从今天起 I'm wish 像一个陷阱，却总会犹豫，相信你真的愿意。